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18面啊，618面第四行，求道合正，不误情邪。合者，居调邪。温顺平木和同诺相应，这就这么多意思啊！实际上意思很多，六句即够啊！它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。正者呢，从业啊，就止于业。居士中常止行无情邪，方止不取主意啊。这个正呢，有这么多意思。求道要合正啊，不误情邪。这都是告诉我们学习的心态啊，心态正确才真正能够得到正道。行是行为啊，行无情邪呢是方知过去啊，上面这些意思通通都去做啊，和是从情绪上讲，能调能写能温能顺啊，这个正能业，一心正念啊，二念三念就杂了啊，杂就不正啊，所以它有正有一有中有常，常是永恒不变，只是止于一处啊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至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啊，也就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，只要心止于一处，一没有指定某一，就是任意啊，任意是什么状况？决定是禅定的状态啊，一就定了，二就不定了啊。所以禅宗里面方法无量无边的 啊，都是让人把心收起来，收到一处，定功就出现了，定起作用呢，就是智慧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那定到哪一处最好？我们通过大乘经教的学习，啊，无量寿经的契入，真正明白了，止于阿弥陀佛这一处，无比的殊胜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没有，决定是合正，不误情邪。求道是求明心见性啊！ 啊，念佛决定可以明心见性。啊，下面接着说极乐世界的神众，啊，那边的人，你看他们的心情啊，情绪和平中正，一求无上之道啊，故不为情邪所误。啊，情邪下头也解释，啊，情也是邪的意思，啊，歪了，侧情符，邪呢是邪物邪外，彼土极乐世界的圣众，不为情邪所误者。邪门外道很多啊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五花八门啊，所以求道的人很容易走向歧途啊，他自己不知道，把邪当作正。啊，到最后觉悟的时候啊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啊，所以对求道来讲，不能不慎重。啊，不能不先有充分的准备。啊，首先去观察，观察要客观，没有成见。啊，你才能有能力辨别邪真是非。如果用感情用成见呢，往往就判断错误。啊，多读圣贤书，多听圣贤教诲，啊，对我们是有好处的，有帮助的。啊，如果遇到好的老师，老师确实古人所说可遇不可求，这是感应我们的心正，我们的行正啊，心正行正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，不为自己的名利就正了，夹杂自己名利在里面呢，就不容易正。那也就是你很容易看错。啊，名利放下了，心就端正了，心就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。啊，我们应当要知道。那么他们之所以不会被邪恶邪外所欺骗啊，所转移，端在随经约令，不敢错贴若于审美也。若于审美就是老实人呐，啊，这些人老实，这些人听话，这些人真干。那凡是具备这个条件的人，几乎没有不成功的。那西方极乐世界全都具备了，个个都具备。啊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听谁的话？听阿弥陀佛的话。啊，约是约束。令是命令啊，这些人听从经论里面所有教训来约束自己的身心，这就是持戒。戒心清净的啊，错是跌的，跌倒的意思， 啊，什么是个规矩？这个东西古时候木工他的用具工具啊，要把这个木材锯得很直，用什么啊，这一头有个钉子插在那一边，把绳子拉直啊，弹一条黑线，按照这个线来锯，叫什么啊，这是木匠的，借这个呢做比喻啊，以什么谈话的黑线，匠人呢一线是一斧锯啊，或者用斧或者一锯，不敢有毫厘之差啊，有一点点差误，这锯的两块木板就并不起来啊，一定要守住这个标准。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，他们对于佛的教诲、经中的教义，就像木匠的至于什么一样，一心是空，不敢稍有为师啊，故可免于错跌，不为倾斜所误啊，就像木匠这么用心一样的啊，用这个来比喻。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的教诲，还有十方诸佛的教诲啊，到极乐世界学习，那个范围就太大了，我们无法想象，它可以同时分无量无边身啊，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没有动，可以分无量无边身，同时到无量无边世界清净诸佛如来啊，供养是修福，你说他修多大福报，听经是修慧，确实是佛慧双修啊，啊，无比的殊胜呢啊，这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你去到那个地方，保证你一生成佛，你绝不会退转，道理都在此地啊。那么这些都是世尊勉励我们，教导我们，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啊，你对他不了解有怀疑，都决心下不下去，对他明白了清楚了，你当然就下定决心了，我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，决定亲近阿弥陀佛啊，本经勤修坚持品第46品，这在后面啊，有这么几句经文，随顺我教，当效于佛，无德为妄啊，增进经法，与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意思相同啊。现在学佛最大的障碍，对心态出了问题啊，什么问题呢？对佛不恭敬啊，实在讲佛并不需要我们对他恭敬啊，佛要贪图我们对他恭敬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啊。那恭敬到底意思在哪里呢？恭敬的意思是属于信德，我们今天要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要用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呢？一定用信德啊，信德与信德相感应啊， 信的是真心呐、啊。我们要见本性呢，要用真心呢，妄心见不到心。啊，那不恭敬的心是妄心，所以妄心不能见心。啊，在古时候的教学，老师对学生这个观察了，这是最重要的这一个条件。老师看到这个学生对于课程非常重视，学习非常认真啊，对于老师对于经这个书本里面的教训他很尊重，这个学生一定有成就啊。所以老师怎样，老师会特别认真教他。如果这个学生呢，对功课很随便啊，对老师也不是很尊重，老师怎样用心教他，他都接受不了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换一句话，老师会把他当作旁听生，不会认真教你。但是老师认真教其他同学，那你就随分随力去学习了。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这种真诚恭敬呢，是我们的性德表现在外头。啊，绝对不是老师要求的，不是。但是老师从这一点看出来，你到底能够吸收多少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讲啊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。你十分诚敬呢，你就得十分利益。你有百分诚敬啊，你就得百分利益。啊，所以我在前面常常提出来，慧能大师在五祖忍和尚方丈时啊，他一生就听了一次经。啊，那一次顶多也不过近两个小时吧。在半夜嘛。啊，金刚经没讲完呢，大概只讲了三分之一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明心见性了。那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从来没听过经，为什么他一下就能明心见性？我说他是万分沉浸啊，他一听的时候，他得的是万分利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五祖忍和尚底下还有一个学生，很出名的神秀，跟五祖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啊，也很了不起啊，他是五祖的助教啊，所以大家认为传法一定是传给他了，那怎么会传给慧能去了？啊，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，神秀只有百分诚信，他得百分利益，慧能有万分诚信，他得万分利益。啊，跟他十几二十年，那个真心没有露出来啊，啊，所以没有听懂。啊，祖师天天讲，他没听懂啊，他只听了个皮毛啊，啊，没有真正透彻了解。啊，你看慧能大师，你看顶多两个小时吧，一堂课吧，提出他的心得报告，五句话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啊！没有想到啊，自信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染污过啊！成佛没有染污，纵然在三途地狱也不染污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！自信不生不灭。 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这几句话一说，五祖说行了，一波就唱歌了。这他真入境界了。这几句话神秀说不出来啊。全在沉浸两个字啊。那么今天对于传统的教育啊，对于大乘佛法，现在普遍缺乏的就是沉浸心啊。谁有沉浸心，谁就得到了，他就起入了。没有沉浸心来听听常识啊，佛学常识，来学一点知识，不是智慧啊，不能开智慧。沉浸心能得定，沉浸心能开智慧，能大彻大悟啊。佛的这些话你看，随顺我教，当效于佛啊，绝对不是要求学生对他恭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完全是自信的心得。孝顺父母是心得了。孝这个字不可思议。事出世间法，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。佛法是四道，四道的基础是孝道。不孝父母的人决定不会敬老师啊，他要是敬老师，那是别有企图，不是真心，是假意啊。这些我们都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学佛头一个就是孝道啊，敬业三福佛说的多清楚啊。第一条，第一句话孝养父母，第二句话叫奉事师长啊。第一个要孝父母，第一个就孝顺佛，第二个啊，不是把佛摆在第一，把父母摆在第一啊。所以佛法是四道，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那么从这个道理，我们就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些弟子们传法啊，佛灭度之后，学生四面八方去弘扬啊，像佛一样慈悲教学啊。可是我们看看他的结果，有一些地方一年半年就没有了啊，有些地方三四百年，有些地方六七百年啊就没有了啊。还有可以维持一千多年，最后也没有。唯独在中国将近两千年了。什么原因？中国基础好，中国人讲孝道，这个基础好啊。啊，其他地方那都不讲孝道啊。啊，所以他不长久。唯有讲孝道的，佛法在这就久长，这个久住于世啊。道理在此地啊，这很明显的我们都能看到啊。如果我们现在把孝道丢了啊，中国把孝道丢了， 大概是150年。150年，第一个50年疏忽了，也就是什么讲不重视了，啊，讲是讲啊，没有办法落实，啊，在这个状态底下，啊，第二个500年，那就是民国了，民国前100年了，啊，民国了。民国前面50年的时候，虽然是讲，没有人去信，有讲的，没有人做的。啊，最近这个50年，讲的人都没有了，别说做了，讲的人都没有了，这是危机。啊，那如果再过50年呢，就灭掉。孝道在中国就不存在了，孝道不存在，佛法就不存在了，啊，同时会灭绝了。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，佛法没有了，人可都要受苦了，那这个世间就不能来了，就太痛苦了，什么灾难都来了。啊，天灾人祸统统都来了。啊，所以今天要挽救这桩事情，那个功德就无量无边。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大的了。啊，我们得怎么拯救？拯救要靠年轻人。啊，年轻人有善根，这个善根不是这一世的，过去生中曾经修建有善根的，他们这次又来了。啊，这个是有底子，那要遇到好的缘分，要有人教他，要有人帮助他，这叫外缘。啊，这是我们迫切的一个工作，一个重担。啊，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啊，把这些典籍保存。啊，这个是能做得到的。今天有钱就可以能做到。啊，我们在这个2年当中，像商务印书馆购买了100套苏库全书，向世界书局买了200套苏库会要，啊，苏库全书已经交来了，会要大概2个月以后就交书了。啊，这2桩事情，我们花了1000万美金。啊，全书制药1万套，过学制药1万套都出来了，就是这保存典籍啊。啊，古时候这历代的名著知道的人很多，啊，书店都在发行，都在流通，这是冷门的东西，没人知道。啊，我们要积极来提倡，啊，把它发扬光大，得有人学啊，啊，真正有人学，人不在多，3个5个不少，只要真有人学，啊，我们不能期望在下一代就会有很明显的成就，大概做不到。你看看大牧祖师到中国来，这到第6代才开花结果啊，前面5代都单传，就传一个人啊，一个接下去，这个道没有断绝。 那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真正要有效果出现，至少都要三代啊，我们看不见的，我们底下的再配下一代，下一代再配下一代啊，慢慢的觉悟的人多了，才真正能开花结果啊，决定不可能我们现在修学哦，这个社会马上就安定了，世界就和平，灾难就化解，没那么快，那不可能的 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不能不做，不做那下一代就没有了啊，决定要做啊，怎么苦怎么艰难都得要做啊，所以这是说到是随顺我教当效于佛，无德为妄增减净法啊，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经典一定要原文保存，不能改它的啊，增减净法就随便改它的啊，加几个字啊，删掉几段，这个不可以啊，那是很大的过失啊。底下这个诗都是佛说的，历经一字便通魔术，我们没觉悟啊，没成佛啊，佛是已经觉悟啊，已经成就啊，成就什么？圆满的智慧。佛告诉我，每个人都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什么意思？你都有真心，你都有本心，你的真心你的本心就叫做佛啊！你只要把真心本心找到了，你就叫成佛，就这么意思。真心本现在哪里呢？就在你现在你身上。那为什么找不到呢？因为你迷了。啊，为什么有迷？起心动念就迷了，分别执着就迷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，大乘经教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看到佛的这个经教所说的跟你自己所想的完全相同，你一个字都不会动它，为什么？跟你完全相同，你完全肯定不错，你这写的我也承认，我要写也是这么写法，这个不可思议啊。慧能大师把自心找到了，把真心找到了啊，虽然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啊，别人读经他全读，你念完之后他讲给你听啊，讲得头头是道，你自己没有觉悟，听他讲觉悟了啊。所以每一个人，这佛告诉我们，你自信里头，你真心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行，有圆满的能力，没有你不会的，没有你做不到的，有圆满的福报，你不必向外求啊，明心见性全都得到啊，向外求的不是佛法，佛法是向内求，向自信求，所以佛经称为内典啊，佛学称为内学，道理在此地 那不向内学，向外面去学，在佛家叫它做外道。啊，外道是这么来的，外道所求的知识，佛法所求的智慧，智慧是由内生的，本来有的，啊，知识从外头学来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这是学佛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啊！啊，我们的老祖宗也常常教我们呢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啊，你遇到困难，遇到麻烦了，你不要在外头找，外面解决不了，向内啊，一定能解决。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乱了，冲突天天都有，啊，联合国从70年代召开世界和平会议，啊，会议的宗旨就是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。那这个会议我参加了10几次，有没有效果？没效果。什么原因呢？解决的方法错误了。啊，那些专家学者总以为冲突是在两方。啊，怎么样调停？哪一方对，哪一方不对？这个不能解决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解决方法是反求自己。啊，反求自己，你就真正找到原因了，啊，才能够调解纠纷呐。啊，双方冲突，自己要中正，自己要用德行感召两方，让两方都能够认真去反省，这问题化解。啊，因为冲突伤害双方都伤害，如果和谐，和谐的时候双方都得利益，啊，为什么不和谐呢？为什么冲突呢？啊，所以能够读佛经的，能够读中国圣贤书的，确实他有方法调节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迫切需要这样的人啊！啊，自己不平就不能平别人。啊，自己心要平，自己心要诚，自己要有德行。啊，自己是双方都爱呀，平等的爱，没有偏心的，人家佩服你。在听你的，你有偏爱的时候，那人就给你做都做对了，叫大功中正啊，仁爱和平，真能解决问题啊。所以这个历经一次变通魔术，我们要肯定。现在人看书看不懂，他就把它改掉。啊，认为这个字不错的，那他觉得什么意思就改掉。那每个人都来改一下，这个书就全乱了，那就不成熟了。啊，喜欢改古人的东西，喜欢批评古人的东西，啊，都不能深入。啊，这是目前这个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弘扬最大的障碍。 啊，我们一定要找，细心去找，找年轻人，真正有善根的人，啊，来继承传统文化，啊，锲而不舍，总得三代、四代、五代，传统文化可以复兴。啊，不要着急啊，不要说哦呦，我马上就能看到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欲速则不达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太肤浅了。啊，一定要深入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文。贤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思。这三句，第一句呢，心所慕求者皆是之道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心里念念想求的是什么？就是明心见性啊，除这个之外呀，我无所求。我不求名，不求利啊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啊，天上人间我又无所求，我只求明心见性啊。心性是什么呢？心性是宇宙的根源，在哲学里面讲呢，就是本体啊，这个宇宙万物从哪里来的？佛说的心性是变啊，我一定把这心搞清楚啊。为什么它是能生能现？这个东西佛说的很清楚，那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啊，真正明心见性的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？什么境界呢？啊，非常不可思议。你承认，你肯定，整个虚空法界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叫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什么关系？一体。大慈大悲自然生出来了。啊，慈悲是爱呀，没有条件的爱，平等的爱，清净的爱，真诚的爱，啊，智慧的爱，叫做慈悲。啊，所以佛子说得好啊，把这些重要的目标都显示给我们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没有别的，我要恢复我本来的佛面貌。啊，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回来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我要把一切能生一切法的心想找回来。那是自己啊，这个东西要用现在的这个学术术语来说，尖端的科学，尖端的哲学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，告诉我，释迦牟尼啊，他只称释迦牟尼，没有加佛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这样子进来的，把从前对佛法的误会化解了。那我们学了60年，现在知道，佛经不但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还是科学的最高峰。啊，今天的这个物理科学向两个方向发展，一个是宏观宇宙，一个是量子力学。宏观宇宙研究的是无限大，量子力学是反过来无限小。中国古人讲大而无外，就是宏观太空物理学。那微观的微观世界呢，就是量子力学啊。我们中国古人讲小而无内，确实这两样东西发展到现在所得的看到的一些报告都没有超越佛经，而佛经上所说的比它详细，比它圆满。哎，我越看的时候，佛经的道理比他讲得好。啊，他们的这个成就也非常可观。啊，你说宏观宇宙，啊，他能够说出我们科学仪器探索，啊，最新的这些仪器，只能够看到全宇宙的10%，还有90%的宇宙不见了。啊，我们听到这个报告，那我们听到很欢喜，为什么呢？那90%不见了，他不晓得到哪去了，我们知道，我们晓得到哪去了。那不是我们有这些研究了，这我们在佛经上看到。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，那什么回事呢？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你就看不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科学哲学研究的有对象，那没有对象就没法子了。那对象是什么对象呢？是现象，就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只要有这三种现象，他们都有办法。啊，那自信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也不是物质现象，你对它无从下手。啊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他的报告很了不起啊。啊，最后虽然是个问题，问题我们知道啊。那么讲量子力学，他已经发现阿赖耶了。啊，阿赖耶是能变的。自性能现，能生能现，阿赖耶能变的，阿赖耶找到了。啊，所以他们发表的论文说，宇宙之间只有三个东西。啊，第一个是能量，第二个是信息，第三个是物质。那这三个东西呢，在佛家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。他说的能量，阿赖耶的业相；他说的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；他说的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你看看啊，但是这东西从哪来的他不知道啊。他现在晓得物质假的，不是真的，绝对没有，它是意念产生的。那意念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他们现在的结论叫无中生有。啊，也说得不错了。啊，那佛法讲的是自性生的，就是你的真心，你的本性。真心本性不是物质。啊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 但是他能够信这三种现象，他确实没有，但是他能信啊，所以自信啊，灵性啊，众生有感他就现象，众生没有感他就不现象啊。像是怎么现的，叫感应，众生他应自然的应啊。像我们敲个鼓，我们敲的人是有念头，我敲他啊，鼓他就响了，他响是反应，他并没有通过我也想一想啊，他没有想，他什么现象都没有，他声音就反应过来啊。所以这个应呢，是自信的反应啊。像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这是个明心见性的人，明心见性的人他在世现身说法教学49年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？在我们想，当然起心动念，当然有分别有执着，我们全想错了，我们把佛想成跟我们一样了，其实不是的，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，他也没有分别执着。他是什么呢？我们这众生需要这样人来教我们，我们希望有这么个好老师，自然因啊，现身说法都是因啊。你看经上讲的话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以佛身而为说法，他就现，他就应了嘛。应以菩萨身得度的人，关于人家喜欢观世音菩萨，喜欢这种，他就现菩萨身，他是自然的，绝对没有我要考虑一下，没有。所以是楞严经上讲的好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自己没起心动念了，他要起心动念他是凡夫啊，他不是佛了，他没有找到自己啊，找到自己之后绝对不会起心动念，那叫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，叫不可思议。这你不没办法想，你想不到。啊，可是科学今天确确实实已经达到见性的边缘，他就讲不了。啊，这桩事情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。他讲什么？凡夫六道包括四圣法界，就是十法界里面众生，他用的是什么？他用的是思想，用的思考，以为这是心，思考是阿赖耶的第六识啊，第六识的功能非常之大，对外能够圆到宇宙，对内呀，能够圆到阿赖耶，这是佛才讲的。那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圆到阿赖耶了啊，宏观宇宙已经看到宇宙的边缘了，那已经看到宇宙有一些真的不在了，不见了啊，就见不到性。那什么方法才能见性呢？佛说唯真方知。怎么个正法？把那个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真得了。你不用这个心，就真得了。啊，你用疑问、用起念头这个心，这心见不到。啊，一定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这就入定了。啊，入定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豁然开悟了，你就见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禅定当中讲到，这是表演给我们看了，怎样才能见性？啊，释迦牟尼19岁离开家，啊，他是王子，舍弃王位，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啊，去做苦行僧，去求学，这个表演。是让我们看到他把烦恼放下了， 他放下烦恼了。那么真的他学了十二年啊，古印度所有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学过啊，十二年之后他把他所学的这东西也放下了，这叫放下什么？所知障。所以他完全是用一个我们现在人所说的知识分子，他用这种身份啊，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啊，他用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实现啊，把你所学的东西通通放下，这心干净了，没有了，这才见性。如果所学的东西不放下，见不了性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也如是，你所的学的这些佛法不把佛法放下，不能见性。为什么呢？这假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佛说得好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佛法也得放下，你才见性啊。我们今天不放下，是往生极乐世界可以，到极乐世界要想明心见性还得把放下，不放下永远见不了心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不放下，你在西方极乐世界只在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，十报土你进不去，十报土必须把佛牌放下啊，你才能到十报土啊。啊，但是西方世界很特殊啊，十报土的那个享受我们也无法想象啊，阿弥陀佛居然有这种能力，这种神通啊，能把这个方便土、同居土的这些往生的人统统得到像十报土同样的待遇，这个不容易，也具足十报土相似的智慧，但这智慧不是自己挣得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所以他也有能力分身，也有能力与众生起感应道交，有这个能力啊，那是阿弥陀佛在后头做靠山，是后面加持的，如果没有加持的就没有这个能力啊，这是西方世界值得人赞叹的地方啊，因为其他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，这些我们都得知道，知道什么我们才知道，哎，不会选择错误啊，我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决定选择极乐世界，我决定选择无量寿经啊，我用这个一门深入尝试选修，选择正确，选对了啊，选对了你省好多事情啊，今天说是你少走好多弯路啊，你也选的不正确，你走很多冤枉路啊，这是帮助我们在法啊，所以这部经要细讲啊，也要浅讲戒因初学，也要深讲，帮助大家了认识得更清楚更明白啊，浅深长讲短讲深讲浅讲自在啊，啊，什么样的根性呢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啊，大家才会相信啊，才真正的理解，说历经一次变通魔说，这是真言真话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是之行人，唯当以圣言量为一指，经典叫圣言量啊，我们不能够批评 我们不能够改动。啊，他的意思太深了。啊，我最近有同学送一个光碟给我，我看了。是台湾大学校长李校长，他做了15年，15年前他开始学气功，啊，好像学了5年气功之后，他慢慢学的学这个特异功能，啊，关于神通这些事情，他学这个，他真有效果。啊，他们做实验，实验什么？让这个手指认识字。啊，许多科学家去找他，当面实验给他看，大家没有话说，真的。啊，字是你自己写，不要给人看见。啊，写的时候写一个字，然后把它用纸包，包了好多重，根本就看不见。啊，你拿这个特异功能的这些人，你让他用手指去摸，他知道你是什么字。他不认识这个字，他会把它写出来，写这个样子，他会写出来。然后你把打开一对一样。他说唯有佛这个字。特异功能人看不到，他干的是一片光。看不到字，他写不出来，他放光。啊，这个就不可思议啊。啊，如果那个佛字去掉一个人字边的，哎，他看到，哎，他就能写出来。或者多加一片方佛的佛字，哎，他都能看到。就是那一个佛字就没办法，那，啊，他就看不到。圣言呐，啊，他不一样啊。啊，你写的说啊，写个这个阿弥陀佛看不到。你就看到光，写个耶稣也看不到，他也放光，这些都是上高层次的，他名字他都有神，有特性的，啊，跟一般都不一样，啊，多次试验一点都不差，啊，这个，所以他说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不是迷信呐。啊，而且这个特异功能的人是亏训练，啊，最好是14岁以前，啊，6、7岁到14岁之间这一些小朋友，他100个经过他的训练，大概成功的可能有10几20个，这比例很大了，啊，小孩的心要清净，要纯洁，啊，要没有妄念。啊，很容易把它训练成功。啊，他用手指的时候，一摸就晓得你这里的是什么字，这就知道。啊，所以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在此地看到圣言量啊，不一样，跟普通的文字不相同，普通文字语言不相同。啊，它放光。啊，我们不可以随便改他的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：先为盗墓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事。啊，这是我们念到的啊，就是刚才念到的第这个第一句，我们的心里头啊，只有道。啊，其他东西都是其次的，都不是重要的，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第二句呢？旷者空旷，其心空广无有妄念。这一句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用心，圣人用心，佛菩萨用心，跟我们不一样。啊，我们的心里面。忧虑太多，牵挂太多，啊，所以心不灵了。 啊，特异功能的人我见过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洛杉矶，啊，这总有20多年。当时中国大陆大概有10几个特异功能的人到美国访问，有3个人在洛杉矶，啊，我跟他们见了面，啊，年龄都是20几岁，很年轻。我们问他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，有些能力是与生俱来的，啊，从小他就有，啊，他能看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啊，我们同学里头有来试验他，啊，有个女同学让他看，啊，他立刻就指出他肺里面曾经得过肺结核，但是已经钙化了，没有问题了，还留着一个疤痕，止住他的位置，他自己吓了一跳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结婚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先生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怎么一下就指出来，而且这个能力是真的，那不是假的，他能透视。那我们问他，你这个能力是不是能永远保持？他说不行，大概30-40岁之后就没有了。哎，你跑的地方越多，见识越多，心就杂了，就乱了，就没有了。这是符合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心啊！啊，年轻的时候，小时候有这种，这是与生俱来的这个能力呀！啊，在佛法里面。有说到啊，这神通的能力有修来的，有报德的啊，人报德的少，修德的多啊，像鬼神天神他们报德的多啊，我们人是修德的，但是也有极少数报德的啊，所以小孩说奇奇怪怪的话，说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要害怕，啊，你不要去担心，啊，他就是有报德的神通，哎，你没看到他在那跟人说话的时候有声有色的，他对面他看到，啊，我们看不到，说他以为他有神经有问题，啊，不是的，啊，所以这些常识啊都要懂得。啊，我们对小朋友就能够正确的对待他，正确的来教导他，啊，不至于走向了偏斜。啊，随着年岁大了，啊，这个接触的事情多了，心不纯了，杂念多了就没有了。啊，这说的很有道理啊。啊，这些特异功能的人看人啊，我们也学气功的人说气，人有气场啊，特异功能是他说他有光，人身上都有光，光的大小，光的颜色跟你身体健康有密切关系啊，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你健康状况，你哪个的部位有疾病啊，他也有能力帮助你治疗啊，彼此之间的是这个能量的大小也都能看见啊，他们自己心里都知道啊，如果要是增长提升自己，就是修定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此地所讲的其心空旷无有妄念啊，妄念越少那能力越强啊，有妄念慢慢这个能力 就消失掉了。所以真心理念，真心里头没有妄念啊。这个妄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根本无明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起心动念啊。如何训练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没有妄念？这是最高级的修行啊！有妄念没有分别，这是第二等的；有妄念有分别没有执着，这是第三等的。如果妄念分别执着全有，就是现在讲的凡夫啊，我们这些人啊，我们的能力全都失掉了，丧失掉了。但是实在讲呢，并没有失掉。你只要把妄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它就又恢复了。啊，所以这种能力啊，不生不灭，是我们的本能。我们看到他们一点都不稀奇了。啊，他有我也有，佛有我也有，只是佛没有妄念。它全起作用的，我们现在妄念太多了啊，妄念分别之全都失掉了。啊，眼能看，只看到你外表，看不到你内脏。啊，能看到内脏，看不到你心思。那更厉害的是，你心里起心动念，他都知道。那就不仅看到你内脏了，啊，看到你念头。啊，所以这个等级很多，大分是三等啊。我们这个三等就是法身菩萨、全教菩萨、阿罗汉，这是大分三等。那么我们接触到这些特异功能的人，我这次到日本有。啊，我就遇到两三个。啊，他们给我透了很多信息。可以做参考。不能听说他叫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吧，那就会上当了。啊，只是提供参考而已。啊，我们处理的方法一定是以经论做依据，应古圣贤的教诲呀做依据，就不会犯错误。啊，这些信息可以做参考，我不一定是不是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啊，那就会上当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有。决定不依他，只参考他，他所提供的信息大概都是正确的。啊，如果我们要是相信他，他可能就愚弄我们，啊，提供一些不正确我们的上当，我们上当你找不到他，啊，所以说是不能依他。啊，他讲的或情或理或法，我们也是以经教做依据来处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决定不能离开经教啊，对经教一定要尊重啊。第三句无有忧失，你看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，于事无虑，于法无疑，故无有忧虑。现在这个好像疾病里头有忧郁症，好像这个还挺严重的，还挺普遍的啊。那么对治的方法这里就有了。有忧虑症的人一定信心不坚定，一定没有信心的 对自己没信心，对别人也没信心。啊，他去看医生，医生的话，对医生也没信心。啊，他没有智慧，这糊涂啊，迷惑啊。啊，他一定的时候顾虑很多，啊，忧虑很多。疑心很重，肯定有这个症状。这个经虽然是汇集本，字字句句都是有根据的，啊，都是五种原译本里头的原文，没有改动一个字。没有把它换一个字，这是忠于经教啊！啊，不敢妄为增进经法啊！我们对夏老汇集这个经呢，我们赞叹，我们欢喜啊！啊，因为。过去两个本子确实有增减经法，虽然不多，改几个字，改一两句，啊，这是佛不许可的，改的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比原来的容易懂，容易明白。啊，可是为什么不能这么做法呢？你一开头了，带头了，你来改动，别人讲你可以改，我也可以改啊，他也可以改啊，每个人改，再传个一年半年，这经就不像样子了。啊，所以古人明白这个道理，决定不敢改。如果有怀疑，在旁边住。哎，这个字如果改成那个字就更好讲。哎，住在旁边，原文不懂了，这个可以。啊，古大德有这个时候，我们在经上都看到的。啊，他在旁边注明，啊，而不敢改变。啊，这是学习圣教啊。很好的态度啊，我们不可以违背。啊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一句就得认真学习，因为可以应对现前的灾难。啊，令全世界人忧心忡忡的是玛雅灾难的预言。啊，他说的日期就是明年。是11月是12月明年。啊，是。啊 ,12月20, 啊 ,12月20。啊，现在许许多多人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我也收到梵蒂冈天主教教皇的邀请，可能也是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解决的方法这几句话就够了。信心坚定，如果我们怀疑，麻烦就来了。啊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佛经上讲得很好， 贪嗔痴慢疑，是从这来的啊。那疑很严重，疑就是没有信心了，信心坚定就不疑了。这个不疑，大地就坚固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地球上灾，这个自然灾害就大幅度的减少。啊，纵然有些灾难，不至于很大的危害。信心太重要了。啊，每一个宗教都要讲求信心。啊，学佛的对佛不怀疑。学基督教的对基督不怀疑。啊，犹太教对上帝不怀疑。啊，伊斯兰对真主不怀疑。信心坚定，灾难就会减少。啊，你看这些教主的名字，我刚才讲那个台湾大学李校长做的实验，啊，这些用手指摸出都摸不出，都放光，这些都放光。啊，说明这些名词不是平常名词，啊，这些人不是平常人，啊，真的有德行呐，啊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了，啊，所以他放光啊，这光是智慧光明。啊，就信心比什么重要？中国读书人对古圣先贤要有信心。啊，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伦常道德的纲领很简单。我常常在说，我认为那些东西不是孔子说的。孔子距离我们2500年，我相信老祖宗所传的决定超过10000年。啊，印度婆罗门教有13000年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绝不会在他之后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文字。文字是皇帝发明。有文字到现在4500年。啊，孔子他老人家的态度非常的良好，值得我们学习。啊，论语里面他说，述而不足，信而好古。这两句话说明他一生做学问的心态。他老实，真的老实听话，真干，标准的人，好人。啊，他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。对于古圣先贤所传的，他相信，他喜欢。啊，述而不足，述是就是说前面的人，接受前面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说他一生所学的古人的，所修的也是古人教的。他所教给别人，所传留给后世的，全是古圣先贤的，没有自己的。那这述而不足啊，信而好古，对于古人东西没有怀疑，坚定的信心，而且非常喜欢爱好。啊，我相信这孔子的是老实话了，绝不是谦虚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在人应该作为 典范。啊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很多孔子说的都是古人讲的，他再把它写成文字留给后世。啊，所以孔子被后人尊称为集大成者。啊，他自己没有东西吗？古圣先贤到他的，他都收集起来，都写成文字，写成书，流传给后世。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那我们中国这个教育起源肯定是很早很早啊，虽然没有文字记载，中国老祖宗教人怎么做人啊？古社会的教育四库啊，不会传错啊！啊，你说五伦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二十个字还能传错吗？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啊！啊，这是中国人呢，教学理念最原始的依据。他讲的太好了。啊，这是说明说关系。人跟人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。啊，关系搞清楚了，每一种关系，在每一个关系关节里头，你应该尽什么义务，你应该享受什么权利，统统都有了。啊，中国人自古只讲尽义务，不讲享受权利，高啊！所以他没有争呢。啊，要有享受的话，他就争了。啊，单单全是尽义务，大家就不争了。啊，这个教育是多好！多么完美啊！人与人的关系有五种关系啊，人与人的应该如何相处？无常，常识永远不能改变啊。做人基本的德行五个字，那不会传错。仁义礼智信，怎么会传错呢？十万年、一百万年也不传错啊。啊，仁爱人，啊，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啊，仁者爱人呢，义义是讲理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讲的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叫义。啊，情理法面面都不到啊。啊，礼是礼节，非常重要。啊，绝不能哦，是一家人，天天见面，何必要讲究这个礼节重要？啊，为什么呢？沉于心而表现于外。啊，外面废掉了，里面那个那种沉心的时候，逐渐就淡薄了，逐渐就消失了。啊，所以里外一定要配合。啊，这一天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看到啊，日本乡下人见人都打招呼，见人都是90度的鞠躬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他已经从小养成习惯了啊，所以你感到什么特别亲切啊。他们自己一家人从早到晚就也都是那么恭恭敬敬，互相鞠躬，互相问候，问候啊，你看到欢喜啊，人家庭应该要这样的，应该这样活啊，这不是客气啊，这是内心的一种亲爱，自然的表现啊，千万不要以为啊，这个是没有这个必要，错了，有这个必要。社会安定靠这个， 天下太平靠这个。不要以为这是小事，小事累积起来就是大事。大家都放弃了，人与人之间恭敬心没有了。一定要从小养起，那是真心的，那不是做做好看的。啊，智是理智，就说明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依理智，不能依感情。啊，感情会出麻烦，要依理智。特别是亲情之间，往往把理失掉了，光是感情用事，惹出许许多多的痛苦。啊，最后一个是信，人无信则不立了。于人于一切众生都要讲信用，啊，前天云南那边有几个同学来看我，啊，他们告诉我这几年他们种植稻米、蔬菜、水果，啊，给这些小虫、小鸟用诚信交往，得到非常好的效果。啊，他们这些农产品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，哎，小虫吃啊，他画一个区，有几亩地。因为它种的面积很大，差不多有好几百亩，哎，也就花了好几亩地，啊，专门给这小虫吃，啊，跟这些小虫沟通，啊，小虫确实遵守约定，啊，他说各一条田埂只有几一二十公分是吧？那边小虫绝对不会去吃，这边呢，那菜叶上你都看都是小小洞啊。他们水果也是这样的，指定的多少棵树，那个里面水果树全部供养小鸟，鸟都到那吃，没有指定的他都不去。这信啊，人跟鸟跟小虫有信，小虫跟小鸟回答我们也是有信，大家都守信用。你看这些不需要农药，不需要化肥了。农药化肥把土地污染了，这最可怕的事情，付出代价最重的。你这一期收成说底下就不能种了，土壤有毒啊。所以他们种植成功了啊。这个附近听说他们的这个地方领导也都去看了啊，大家看到欢喜，就慢慢在推广啊，希望这些农民、农夫、菜农、果农啊，都能够用这个方法啊，把化肥、农药吧取消掉啊，种植东西特别好。啊，花开得特别香，果特别甜。但是通过我们可以说在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了。啊，我们在澳洲十年，我们那个大菜园十年没有用过农药，没有用过化肥。啊，成功的种植让我们附近的菜农到我们菜园看都羡慕啊，为什么长得那么好，问我们用什么东西种的，我说我们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啊，我们的水是地下水， 我们打了几口井，就用地下水来浇这些植物啊，蔬菜水果啊，这都是讲到性啊。啊，我们与天地鬼神都要讲性，天地鬼神没有啊，这天地讲天地鬼神真有，就是台大李校长讲，他搞特异功能真有，一点不假。啊，他说你们看不见，有特异功能人看见。啊，决定不是说看不见的就没有的，真有。啊，而且跟我们生活有密切关系。信心坚定，智慧明了。生活、工作、处事都要以智慧。啊，知识能处理一些事情，有局限性，而且多半还有后遗症。啊，智慧好啊，智慧处理事情没有后遗症的，而且智慧没有局限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呢？智慧从清净心来。那清净心没有从哪来的？从圣贤教诲当中来。那我们修行功夫不够，清净心没现前，听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把这些话都做到了，那就是智慧。那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弟子规做起，从感应篇做起，从十善业做起。啊，千万不要轻视啊，这个东西好像太浅了，没什么用处的，它有大作用。啊，国内最近这两三年来，好像有很多传统文化的论坛，啊，内容非常丰富，许许多多上台做报告的，他学《弟子规》的效果，改变了他自己，改变了家庭，改变了事业。啊，提出许许多多的证据，啊，说明这东西好啊，以前没想到啊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是我们学习圣贤教育、学习佛菩萨教育的根基。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我们学习圣贤东西都会变成知识。不得其用。如果能把这三样东西落实了，我们有根，有圣贤的根，有佛菩萨的根，我们学圣贤教育，学经典，立刻就得其用。啊，我们能看得懂它里头的意思。啊，能够与自信相应。啊，它真能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啊，深一层的，它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，它能帮助我们解决来生的问题，太难得了。啊，这真正叫大事大问题啊。啊，于是没有顾虑了。啊，世间这么多灾难，我们心里头若无其事。啊，我想知道他的因，知道他的果，知道他的报，也知道如何化解，你都知道了。啊，所以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。于法无疑，事出世间圣贤的教法教学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 啊，这个地方最麻烦的就是现在人受现代教育，现代教育是科学，以科学为主，科学的精神头一个就是以怀疑，怀疑可以对物质性，搞物理啊没问题，你可以怀疑，你去追根究底，你对圣贤这个教诲怀疑啊，麻烦就大了。为什么？圣贤东西是从清净心来的，用佛家的术语就从禅定来的，你没有修禅定，你对它完全陌生，你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你不怀疑错了，你怀疑也错了啊！你要对他了解啊，像佛法大乘佛法你要了解，你必须放下欲望啊，这就讲佛制定这些戒律啊，你要遵守戒律，分戒律就叫你放下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啊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教你这些，放下杀盗淫妄酒，一定放下。为什么？清净心先讲，清净心生智慧啊，平等心那智慧就更高了，大彻大悟是圆满智慧，这些智慧是你自信的本有的。佛为什么叫你放下这这些东西？障碍的智慧，障碍你自信的德能，你把这些障碍统统去掉，你就明心见性了啊。所以大乘教里头佛告诉我们，放下事出世间一切的执着，你就证阿罗汉果啊，就是清净就得到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六道是染污，心不清净你才会见到这个境界，心清净的就见不到了。哦，到那个时候你就晓得六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像一条梦一样啊！他醒过来了啊，再向上提升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也没有了啊，那你就成菩萨了。你从声闻缘觉就提升到菩萨，菩萨没分别，从菩萨到佛。这个是十法界里面的佛，天台大师称他做相似即佛，他不是真佛。为什么？他还是用妄心，也就是他还会起心动念啊。虽然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还有起心动念。如果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就成真佛了，他就不是假的了，设法界没有了。于是知道设法界还是一场梦，所以佛在经上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！到这个时候你才完全彻底了解真虚妄，不是假的，不见了啊！不见了什么境界现前呢？这醒过来了，就是一真法界现前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。为什么说它是真的呢？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现象不变啊，十法界的现象有变，那人有生老病死啊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，它变啊，一真法界的东西不变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它只有心性，没有识别， 啊，他时时妄心，他不用妄心，他完全用真心，真心不变啊，所以所有一切环境都不变，人不老，哎，人活几千岁几万岁啊，不止啊，三个阿僧祇劫，你没办法计算的，但是怎么呢？永远就是那么年轻，他不老。啊，花不谢，啊，绿叶不会变黄，它永远是那个样子。啊，山河大地都不会变坏，那叫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不是真的？还不是真的。当你妄想，妄想还有习气，妄想习气真正断尽了，一真法界没有。那就是科学家所说的90%的宇宙不见了啊！你那个无明习气断尽了，一真法界不见了啊！到哪里去了？回到常寂光去了，回归自性。常寂光刚才讲过，什么现象都没有，物质现象没有，精神现象没有，自然现象没有，所以我们六根呢达不到，六根六识圆不到，所以说它没有了。其实它有，它在，但是它没有现象了，啊，圆不到了。佛经讲比科学家讲的透彻，啊，科学家这还是一个疑问呢，无中生有。他只讲到这啊，佛讲的清楚，他回归自性，自性变一切处，变一切时，但是他没有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他在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你能够把分别执着这个念头放下，你就看到了，你就证得了。所以佛说这种事情为正方知，正没有别的，就叫你放下啊。所以佛法的真功夫，放下执着，放下分别，放下起心动念，真功夫啊！啊，放下执着，你证阿罗汉；放下分别，你证得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成佛了。你本来成佛，你只要把这三个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所以佛讲嘛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都对的，一点没说错嘛。那现在还有人反对佛教，这不就反对自己吗？啊，是没错，他反对放下，他不肯放下。那真肯放下就是啊，是放下便是啊。这话说的非常有味道啊。啊，于法无疑，所以你才没有忧虑之死。啊，你的精神会非常饱满。啊，心地开朗。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啊，这多自在啊！啊，心自在，身就自在，身体什么病都没有。啊，病从哪里来？病从忧虑来的。人没有忧虑，怎么会害病？啊，人没有贪嗔痴慢疑，哪来的疾病？啊，不但身体没有疾病，居住这个地方，山河大地不会有灾难啊！这就叫富人居富地啊！什么人有福呢？没有忧虑的人有富人，有没有贪嗔痴慢的人，这人有福，他居住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灾难。如果你的福报越大，你的福舍就越远啊！福报小的，这100里之内没有灾难。福报要大的，会有这1000里之内没有灾难，大福报啊！ 一个人有福报，多少人享他的福啊！所以化解灾难不是个问题，只要你懂得真干，大家都回心转意啊，把恶的念头放弃，不再干，恶的行为决定不做了啊，内心把贪嗔痴慢疑断掉，行为把杀盗淫妄求断掉，这问题解决了，马上就见效啊！像我们这个十年来我们种菜的经验啊，跟小虫小鸟沟通啊，我们居住的地方给这些老鼠、蟑螂、苍蝇、蚊子跟他们沟通啊，蚂蚁我们跟他沟通都听话了啊，我们外面院子里都是他们活动的空间，房子里面是我们的活动空间，我们互不侵犯，我们互相爱护啊，你们在外面说我爱护你啊，我们帮助他，他也不伤害我们，偶尔有几个蚂蚁跑到那什么，那是来玩玩的啊，我们也不伤害他啊，请他出去，他真的乖乖就出去了啊。我在澳洲，我后面一栋房子是新建的啊，建好之后我搬到里面去住，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手间全是蚂蚁，新房子这从哪里来的，想不出来啊！我就跟蚂蚁菩萨，我说蚂蚁菩萨，我要用洗手间啊，我们约定时间半个小时，我到外面去念佛念半个小时，回来之后我洗脸漱口，你们从哪里进来就从哪里出去，半个小时回来之后一只蚂蚁找不到了，全走了，真听话了啊！你何必要杀他呢，不能杀生啊，你杀他他报复你，冤冤相报啊，我们跟他和睦相处不好啊，我们欢喜他也欢喜，我们感恩他也感恩啊，这是我们亲身的经验呐、啊！啊，有一年，大概是2007年，我回到老家，啊，在汤池那个地方，中心成立了。啊，在推动《弟子规》的学习，啊，很有成效。他们那里给我留了个房间，啊，我晚上在房间做功课，他留房间一个卧房一个书房，我在书房里诵经做功课，蚊虫大概有40-50只，很多，都钉在墙壁上。我说我好，我在那里诵经，你们听经，别干扰我。真的，2个小时我经读完之后，他们都没动。啊，到第二天早晨，是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到书房去看去，还有10几只还盯在那里。啊，其他的不见了。啊，听话，真听话了。啊，就不能杀他了啊，要爱护他啊，真的要来叮一口咬一口，哎呦，我们就供养他一顿饭好了吧，他也是来突破的嘛啊，我欢欢喜喜供养你一餐嘛，哎，但是可以跟他谈条件，哎，不要让我有疼痛，不要让我有痒，真的 叮了之后他吃饱了，哎，不痛不痒。你看，这多好相处啊！啊，我们里面还有个老师，这些蚊子说：“啊，晚上睡觉，我可以，我的手腿跟你可以叮，脸上不要叮，明天我上课不好看。”哎，真的就不叮你，头部他绝不叮你，啊，叮你的手背，叮你的腿，他真这样做法。所以我们什么要求，他都答应了。小动物很好相处，都有灵性，懂得我们的意思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都知道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十几年天天都在这里做这个实验，没有一次不成功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